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篇天地。 陶阳子幼年丧母，在舅舅的养育下长大。陶阳子误打误撞地学会了下棋，而这小小的棋盘和棋子竟然贯穿了他跌宕的一生。欢迎收听小说《黑白》，演播徐平。 常德成的葬礼很简单，城里市民对人的生死仪式往往比乡村要简单化，毕竟一条人命因他而死，肇事者倒不虚言，让常德成葬进了城北近郊的那座墓地里。虽在城市的边缘，毕竟还在城里。陶阳子去送葬时，发现墓地在一条冷僻的小街边，铁栅栏围着一小片墓地，延伸向后是小山的脚下，有着一湾水和一片竹。小舅去了，看着一步一步被死神冷漠地拖走的小舅，陶阳子还是第一次真正的接触死人，种种恐惧仿佛丢在了脑后。逢七，陶阳子就去给小舅烧纸，独自站在墓地看墓土上已长出青青的草芽。风起了，从一个个坟茔间卷过，如无限的黑暗色弥漫过来。一个活动着的满是生气的人变成一个固定的坟堆，而坟堆里的躯体很快会成为一堆白骨。陶阳子喃喃的小声叫了一声小舅，他在心中与小舅对话，诉着自己的想法。小舅不应是一具躺在墓穴里的躯体，然而小舅漂浮在天地间的那个魂，那个灵又知在何方？人真的与棋子一样微不足道吗？棋子从棋盘上提起，丢回到棋盒里，又留下什么？离开墓地，陶阳子不由想到了任守义。他很想见到他。他来到了任守义住处，门关着，听到里面有声息，他便敲了门。半天，门才打开，门里是一个老太太，屋里已经整理成另一番模样，贴了好多张大头娃娃的年画。他退身仔细看一看周围，应该没错，这是他多次出进过的地方。老太太慢条斯理地答应说，这是他家，原来住的人已经搬走了。任守一并不想让人知道他搬去了哪里， 也许他自己一时也没确定，只是带着他的书与人丘，坐着马车飘荡在行程中。生离与死别有相通处，人走了，屋子还在，人死了，躯体还在。我是什么？也就是寄居在一间肉体屋子里的灵魂。五行之意，那是人手一说的东西。陶阳子因小舅的死探到了一点深浅，但许多还是浑浑沌沌的。人手一说了那么多，对陶阳子眼下也许只有一句话是实用的，就是一切还需自己理解。就像棋一样，棋谱再多也要自己能理解。能理解到什么程度呢？任守一这样一个明慧的人，心里已读过许多棋谱，他的棋还是不一定能胜过别人。常德宝在常德城下葬后的第二天就回小镇去了。陶阳子对大舅说，他不想回去，他要在城里待下去。大舅也就没多说什么，带着小舅的一些遗物走了。陶阳子在略显空荡的房间里住下来，他觉得整个世界只有他一个人了，他必须要靠自己的能力去生活。他每天去卖报，也给书刊社送订购的书刊，几乎跑遍苏城的所有的街，一条街又一条街，一天又一天。他的身子长高了，他的体力健壮了，他一天的奔波能维持他的生计了，到晚也有剩余的精力了。这一天，他看到摆在屋角里的那副棋，棋盒并排压在折叠的棋盘上，扮演在小舅用过的一只篮球后面，蒙了一层浅浅的灰尘。陶阳子像遇着了久别的亲人，于是他点起灯来，拿出了人手一留给他的棋谱，摊开了棋盘，照着棋谱一步步打谱。开始他还不懂棋谱的符号，很快他就看明白了，他摆一步看一步，他能感受到古代棋贤思考的深度和进取的技巧。在十九道经纬点上展示着妙算，扶着结征，慢慢的他感觉到从黑白子的试探与碰撞中，仿佛看着两个对弈者的神态与呼吸。大刀阔斧，大砍大杀，有以静制动，以柔克刚的，有稳扎稳打，步步为营的，有奇妙高远，出神入化的。有时他会看到对弈者在棋盘上交谈，在黑白子落子的一瞬间所表达的意味中，他明白了为什么下棋叫做手谈，有款款而谈，互敬互重，有淡然相处，默不语答，有相拥相抱，亲密接触，有东西行孝，各不相让，有你进我退，回旋而应，有你攻我击，针尖麦芒。古谱中 一步步棋的争夺，正呼应着他内心渴望的搏杀。以后卖报的时候，他把棋包带上了。正午，街上人少的时候，他找一个街旮旯，拿出棋谱与棋来，席地打上一盘谱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《常书天地》，小说《黑白》。 这一年七月，江南多雨发水，陶阳子裹着雨衣，把一摞书送到了学校。这正是他读过一年书的苏城中学。学校放假了，许多学生蜂拥而出，那些学生的面容陶阳子都不认识了，但他们的神气还如以前的同学一般，明快开朗，却带着一点稚气。也就两三年功夫，陶阳子觉得与他们已隔得很远了。陶阳子送完书回到驻地，一边走上楼梯，一边拖着雨衣。阴雨天，楼道里暗蒙蒙的，走进房门才发现门口蹲着两个人，他们的身边还放着两个包裹。两个人站起身来，陶阳子认出来，那是他的表兄常木星与常木旺。似乎城里人相对乡里人个头要高一点，原来小小个子的陶阳子现在感觉自己高过了两个表兄。蓦然看到两位表兄，陶阳子很高兴，先问他们吃过没有。常木星与常木旺都摇头说没有。刚进城，他们还有点拘谨，见到陶阳子热情的模样，也就咧着嘴笑起来，话也就多了，抢着说着。本来陶阳子的晚饭是想在房间里的煤油炉上下一碗面条的，既然表兄来了，他就带他们去了街口的小吃店，要了三碗馄饨与三块酥饼。两位表兄一面吃着，一面说着镇上的事儿。原来小镇周围四乡遇上了洪涝之灾，秧田毁了，棉田毁了，菜田毁了，桑田毁了，麦子和油菜籽都霉烂了。山洪冲下来时，人逃得快，但家畜淹死许多。奇怪的是，大水来时，机敏的鸡咯咯唧唧地扇翅往屋上飞，而愚蠢的猪却咕噜咕噜地不是朝岸上游，而是往水中间游，游着游着沉了下去。现在田里还大片的积着水，乡里的人都没吃的了，镇上店铺的生意自然也不好，他们只有到城里来讨生活了。常木星吃完了馄饨，用筷敲着空碗说， 城里的馄饨肉多油多，太好吃了。 陶阳子给他们每人再添了一碗，常木旺很快吃完了第二碗说， 中午饭还没吃的都饿死了。 陶阳子又给他们添了一碗。常木旺打着饱嗝起身来，常木星还朝空碗看着。他们回到楼上，陶阳子开了房门，常木星打量了一下房间说， 就这么一间房啊。城里房间就是小，还不及镇上房子的一个角。常木旺就在床上躺下来。陶阳子想，两表兄赶路肯定累了，就把床铺了，又去打开小帆布床。陶阳子真是累了，把枕头丢给他们，自己捧了几本旧书放在床单下当枕头，就上床睡了。第二天，陶阳子送完书刊，买了一点菜带回来，看到两个表兄一人歪坐在床上，中午吃面条的碗里还留着残汁。常无望解释说，他们不知道水塘在哪里，房间里也没有水。陶阳子问，你们没出去走走吗？常无望应说，往哪里去呢？都是不认识的路。常木星朝陶阳子招招手，待陶阳子走近了，他便摊开了手说，你给些零用钱吧，出门找不到路，还好找个车坐。陶阳子取出一天挣的钱，留了一点儿做第二天的伙食钱，剩下的都分给了两个表兄。第三天，陶阳子回来的时候，看到两个表兄还是歪坐在床上，床边丢了几张蛋糕包装纸，想他们去过街上。问起来，他们只在楼边的街上转了一转。常木旺说，一条条街都一样，就怕转出去认不得回头了。常木星说，蛋糕好吃的好吃，贵得很，一块蛋糕的钱在小镇可以买三块烧饼了，城里的东西都贵。陶阳子想，两个表兄没吃过城里的东西，让他们吃一点也是应该的，又给了他们零用钱，这样他们来苏城的生活也成了习惯。陶阳子每天去卖报送书刊，多下来的钱就给两个表兄零用。两个人的时候，常木星对常木旺说，这也应该了，当时陶阳子在小镇常家的时候，陶阳子也有零用钱的，只不过他不买东西吃，而用来赌棋输给人家。常木旺说，是啊，阿爹就说赌是最坏的。陶阳子扩大了一点送书的范围，他想多挣一点钱，一天天过去，眼看着冬天到了，还差一床棉被呢。陶阳子每天卖报，从报上看到江南发水的地方水都已经退了，但两位表兄似乎没有回镇的想法。陶阳子能理解，小舅和自己到了城市也都不想回小镇去。两位表兄已是20多岁的人了，要想在城市里生活下去，总得找个工作做。陶阳子把这想法与两位表兄谈了。常木星说，有工作做当然好啊，这样我们就不用向你要零花钱了，自己想买什么就买什么。只是我们家是做生意的，我们也就会做生意，在城里做生意哪来的本钱。常木旺说，像表弟你整天跑腿送书报，我可做不来，我的脚天生外八字，走路多脚就会疼。陶阳子就拜托住在同楼里小舅的同事给两位表兄找工作。 陶阳子当时没工作做，都没好意思向他们开口。听说是常德成的侄子，铁路上很快就让他们上班去了。待陶阳子晚上回家，见两表兄依然歪倒在床上，陶阳子正要问他们工作的怎么样，常木星朝他招招手。等他走到面前时，常木星说：你给找的什么工作？卸货扛包，在镇上我们家店里的货也不用我们搬的，到这里来扛那么大的包。常木旺说：扛一天腰都会断的，还不如你跑腿呢，起码腿不会断。陶阳子心想，两个表兄从来没干过粗活，记账这类事儿他们能做，可哪有现成的差事空着呢？陶阳子把带回的菜放在盆里，端到楼下去洗。出了房门，隐隐听到常木星在里面的议论声：他在我们常家十来年，吃和我们一样，住是单间，有书读，还有零用钱花。我们来城里还不到半年，就嫌我们了。陶阳子回转身进了房间，看着两表兄，他们看到陶阳子突然回头，不由得坐起身来，也看着他。陶阳子发现，两位都已长大的表兄还是很可怜的。在小镇十多年，他一直没与他们发生过口角，现在他们寄宿在这里，心里不会好过。再说他们什么呢？陶阳子放下盆来说：我们出去吃吧，吃馄饨，吃包子。常木旺高兴的一跳起来，口中说：你有钱了，今天赚多了。陶阳子实实在在的说：我本来想留一点过年用，现在不管它了，有就花吧。 小说黑白塑造了多个人物形象，也像围棋子一样有黑有白。陶阳子的两个老师周老夫子是黑，与人为善但固执保守，任守一是白，佛道兼容，半生漂泊。陶阳子的两位女友任秋为黑，简朴自然但有时落俗，梅若云为白，如天仙下凡，惊鸿一瞥。两位棋坛高手方天晴是黑，机敏强悍，急功近利。陶阳子是白，天人大气，物在心头。此外还有与陶阳子结为人生伴侣的阿山。对小说中的人物，楚福金自己喜欢陶阳子，因为他的棋风注重大局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。小说《黑白》由一级作家楚福金所著，本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。演播徐平，编辑张璐。陶阳子一次偶然路过愚园棋楼，看到了棋局，再也挪不动步。几盘下来，陶阳子赢回了一些钱，他又逐渐在棋楼闯出了名气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黑白》。 环环相扣的情节，跌宕起伏的故事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光影流声》。行囊。